据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委员长代办在新年之际1月1号发表文章，表示决心要更有力地开展斗争，迫使朴槿惠政府下台。